听青春，见证未来。九八二生日快乐！ 九八二生日快乐！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九八二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我目测啊，我们之前还没有聊过，应该是一位江南的姑娘。当然她如果一会儿否定我了，我就全程关了她的话筒，不给她任何发言的机会了。而且呢，她这个公司很有意思，这个名字就叫心上，就是心上人的那个心上。心上的创始人兼 CEO 董博文，你好博文。 哈喽哈喽高丽姐，你好。 你好。 我先不否定您一下好吗？ 真的吗？ 其实真不是。 真不是。 对。 是哪儿的人？ 我是北京人。 就是北京人。 对。 导播是不是他这边的画面是不是出了点问题啊？好的，导播老师，我告诉我说，其实其他没有问题，就是你把话筒降一下，你挡住美女的嘴了。导播老师，你要这么配合我的话，我觉得明天可以考虑换一个导播。今天呢，很开心，博文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北京姑娘。所以其实呢，我刚才还留了一手，就是从见博文的第一眼。虽然呢身材很娇小，五官很精致，就是让我误以为是江南女子。 谢谢。我有半个南方血统。 是吗？ 对，我有半个湖南血统。 哦，湖南血统。 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你身上还掩饰不住那种北京女孩的那种飒劲儿。 是吗？哎呀， 所以你看主持人是不是挺会聊的？ 非常会聊的。 那这个时候嘉宾通常会反过来夸一夸主持人，难道你就没话可说吗？ 没有，我刚才 不为难你，不为难你啊！我知道这个词儿是很难储备的。博文，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公司心上，它是具体是哪方面？ 心上是一个闲置时尚正品的共享平台。 嗯， 我们主要的业务呢是做闲置这个时尚正品的交易，还有就是我们上面也有这个一些闲置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货品的租赁，对，我们的社区里面还有提供大家供大家来以物换物的这种交易模型，对，我们主要是个平台，然后呢主要的用户可能面对的是20到30岁的年轻女性，和年轻男性吧，就是男性可能跟男女比例大概是7:3的状态，女生占7，男生占3这样的状态， 所以就是一定卡在30岁是吗？ 居多吧， 居多。 我又那个说错话了是吧？ 就是一上来你可以不夸我，但是你不要打击我。 没有没有，你长得一定像30岁以下的。 你这个话一说我就知道了，你这其实心理暗示到底是什么？ 那因为我也是超过30岁嘛，那您看我也不像30岁以上的嘛，对吧？ 哎，你要这么夸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接下来时间大家也不会听了。这俩人有没有实话？我所以你现在手上我看你带的这些视频， 嗯， 都是你们这个平台会 是 呈现和提供的，对吗？ 是我们的主要是有包括了一些重奢品、轻奢品、时尚品、潮牌， 嗯 啊，主要是这四个方面的时尚品吧， 嗯 有男生用的，也有女生用的， 啊， 然后呢，主要是主要是我们要有两个点，对我们平台来讲的用户是诉求比较重要的。 嗯， 第一个呢，就是确实我们要保真， 嗯 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中国性价比最高的这些货品的这个采买的渠道， 嗯 啊，当然是真品的情况下，嗯 嗯，博文，你现在可以在镜头上看到你真的太上镜了 哦，是吗？我这就从来没发现过， 就是一张精致的小脸，就是大家因为在一直播上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场有高招啊， 嗯， 就是现在会有很多网友在围观我们的节目，就是我初步预判一下，今天可能我们又会冲一个流量的新高。 哦，是吗？这颜值这么重要呢？ 特别重要，我们数据一直上不去，就跟我有关系。我检讨我自己。 没有没有，我原来我投资人经常说那个颜值是第一生产力，我从来没体会过这个事儿，因为今天我被我们单位的同事要求哈，说您稍微梳妆。装打扮一下， 很漂亮，很精致，而且你知道，就大家一直播的听众可以，观众网友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博文手上戴了一个，这其实是女孩子的这个。应该是 四叶草 皮，这个是 哦，这个啊， 就是一个皮套， 这就是头绳嘛， 就是一个头绳，但是啊，往上抬一抬，我导播老师示意一下，现在可以看到了吧？啊，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头绳，但是一戴到博文手上，我刚开始我说，哎，这是哪一款时尚单品呢？我之前没有见过。但是你知道吗？如果 高玉老师太会说话了， 戴到我手上，所有人都说你为什么不把头发扎起来？所以今天很开心啊，博文来到我们的节目，是一位我们的新的嘉宾啊，我相信 谢谢高玉老师， 因为这一次的聊天啊，也会成为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老朋友。 嗯， 当然了，博文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就是你做了4分钟的广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哦，这意味着巨大的流量和巨大的这个 产出， 嗯， 产出就是我们的 成本的节约，是吧？ 我们的出品人已经来到导播间了， 嗯， 他下来节目会跟你具体谈一下你要付多少钱。 好， 好，今天呢，跟博文很开心啊，先在节目一开始聊了一点这个散天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想用这种打开的方式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大公司和小公司。 嗯，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既在大公司干过，也在小公司做过。那这样的一个从业经历，大家有过这样对比之后，会不会有一个特别切身的感受？相对大公司啊，小公司可能体制各方面不是特别的完善，但是相对小公司，大公司可能让你一个人成才的这个几率又相对会小一些。 嗯， 所以一定都是有利又有弊。那各位通常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你会选择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就是在同等条件之下，就是你同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会选择哪样的公司？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博文，你先来用你的方式给大家区分一下，你概念里何为大公司？ 首先，可能大公司应该是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吧，我觉得， 啊， 对。然后那个传统意义上，可能大家认为说500个人是大公司，然后500个人以下是小公司哈。 嗯， 但我其实觉得现在好像，应该说100个人可能在我心里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界限，可能并不是500个人。 嗯， 所以说我们觉得可能100个人以下吧，甚至是50个人以下，都是个小公司吧。 嗯， 然后可能100个人以上， 嗯， 那可能就是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公司，因为这现在这个大家都这个创业热潮还是比较这个显著的，在咱们这个国家有一个良好的创业的这个氛围下哈，所以说那这个 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的涌现，其实就这个表现为说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小规模的公司，真正比较小，那甚至说可能在很多孵化器，那所以可能几十个人也会成立一个公司，甚至十个人也会是成为一个小公司。所以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第一是人数，那可能是100个人为界限，第二呢就是可能是一些规章制度的完善性，就是阶段的问题。 嗯， 对，就是可能毕竟所有的大公司都是从小公司成长过去的，那所以在小公司的阶段可能会体现是各种制度的相对不完善呀，还有相对的这个人力结构的不是那么的优质啊。对，因为碰巧呢说今天那个话题我特别愿意参与，刚才跟高丽姐也说了，因为我特别巧，我是大公司小公司都待过。其实确实在互联网这个公司里面呢，不是所有的 founder 都是大公司小公司都待过，有的人是一路创业过来的，所以其实原则上来讲他们只待过小公司，我觉得对。所以就是我的感触会比较明显吧。我觉得第二点刚刚我说了嘛，就是可能从人力架构的完整和制度的完整性来讲，对，其他的我觉得可能大公司和小公司可能会体现在我们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发展的空间上面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小公司有更多的灵活性啊，那可能小公司经常就是这个高层一个人拍板就决定了，说今天干就干，是吧？但是这个大公司可能要层层的汇报，甚至说可能像 Google 那样的公司，可能招一个北京就是中国地区的这个员工进来，可能都要 Google 的这个 Global 的 CEO 来 approve。 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大公司跟小公司本质上的几个区别吧。 说的特别好，就是到底是在大公司待过的人啊。 谢谢。 所以你看说了那么多英文词儿，都不给我反应的时间。 没有，不好意思，我这个 就我发现一个这个现象，就是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包括我闺蜜，当然我闺蜜我会就是肆无忌惮的去怼他们，去挤得他们。我就说你对于一个英语就是只在大学阶段考过4级，只是为了考研而准备4级的人，你们尽量的把它换算成普通话，我能听得懂。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大公司待过的一个很鲜明的一个特点，有的时候是完全是无意的一种流露，就是因为可能多的这个机会，比如说跟外商也好，或者说跟这个国外的这些同事共事， 是 你有的时候这种交流是不自己的，他带出来的一种情绪。 是，我 所以 我原来主要是在外企待的时间比较长 啊， 所以跟这个可能也有关系。我的大公司都是在外企的工作经历，所以就是接触可能平时的一些官方语言都是英语，所以就是确实不是诚心。现在的人其实也不至于诚心 了。没错。没错，你知道就是博文是带着这种无奈在跟我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对我更是一种重伤，你知道，就是感觉哎，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但真的是大公司的这个经历让我很无奈。所以博文，你自己是从一学校一毕业就开始进了大公司，还是说在就一毕业就有这样的机会？ 是 待了多久？ 我是大三的时候，其实就去了一家制药的外企是制药的全球的第一名对，所以就是说非常幸运，就是大四那个暑假吧，算是就是做实习但是因为实习的这个岗位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替代的是正式员工的岗位所以其实各方面的压力跟正式员工是一样的然后接触到的工作的内容也是跟正式员工一样的因为有了这份实习的工作经历，所以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很顺理成章和相对顺利的吧就进入到了另外一家外企，是做保险的 也就是在实习阶段有了一个大公司的这个实习的经历， 是 所以一毕业就进了另外一家大公司， 是 就很平顺的没有任何过渡期 没有。我毕业之前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实行签那个什么三方吧对，毕业之前我就三方就都签完了所以基本上我是没有什么我基本都是无缝对接 所以你的同学很羡慕你应该 我觉得当时应该有一部分同学是想去外企的但是其实我们因为那个院校的女生都特别漂亮所以那个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说一定要进多么大的公司可能实现自己的这个想做的事情大家那个 自我价值 对自我价值那个时候大家好像更追求的更明显一点因为每个人他的 想法想发展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更偏重于一些商业化的东西、然后慢慢你像我现在是做公司的话更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其实我的同学也很多是走学术路线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些同学也非常优秀，只是说可能我自己并不是那样的人才，所以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术业有专攻吧、就是还是要对自己的自我认知比较清晰。 这姑娘太会唠嗑了、所以你是学什么专业，你们当时 我当时我其实学习经历还有点不一样了、我自己的性格因为比较喜欢挑战，所以呢我是北京市连续六年那个三好学生、所以那个我学理科的、但是呢因为我数理化成绩相对比较高、然后那个我是当时学校那个数理化基本都是满分、所以当时就大学的时候选了对外汉语这么一个文科专业、原因是因为上大学上高中的时候、那个语文连年级平均分都到不了，对，因为我比较喜欢学数理化，后来选了这么一个专业，因为我英语又比较好，所以选了这么一个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呢当时一个是说要恶补一下语言艺术啊，就是语文这边，另外呢就是说他要你英语好才有可能学这个专业、还有一个原因呢是这个专业呢其实是有一部分可能去会到像联合国呀、这样支教的这种 机构 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就是当时选择了这么一个专业，后来发现其实自己这个语文的造诣其实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补上来的，然后所以基本上来讲大学四年呢也没有在语文上有所建树所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呢还是选择了一些比较商业化的这个工作机会， 所以是很能理解。那今天呢也是会是一场这个精彩的对话，一个是理科生一个是文科生，你知道、你刚才说数理化满分的时候、我在脑子里迅速的过了一下，我都不知道满分的卷子是什么样的， 那我语文也很差的。 然后数理化是我难以逾越的一个智商障碍、是一个心理障碍，就是现在每每提起来，你知道我们回老家去跟这个老师聚会、请那些老师出来、然后我就永远都是还是对数理化老师会心生敬畏、还是会比较怯、就不管老师对你多么的这个赞赏有加，你还是打心里会怵，就是因为当年那个坎儿过不去。 那您对数理化老师的这个这种心生的敬畏、其实跟我对语文老师的心生敬畏应该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今天的聊天可能会更有意思，而且我刚才突然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大公司好像更偏重于这种理工类的这种人才，就是小公司好像对这种、你到底是哪一种这个学术类的人才、并不是有很高的要求，我不知道我的判断是不是准确的。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反正我自己的观点呢、不一定完全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可能不太分大小公司、可能最大的判断应该是来源于行业、就是说比如说像一些新闻相关行业、或者是文字工作者吧，咱们叫、或者叫艺术工作者，那肯定是还是应该更偏文科专业一些、对，因为我一直也在跟我们公司也有设计部嘛，然后我们设计部的这个同事一直在跟他们说，我说设计我认为是门艺术，所以呢可能他不能用一些简单的颜色进行推导，说你这个东西这个作品是不是好看，而是应该客户满意，或者说咱们说如果做电视工作者的话那是观众满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这种新闻工作者和文字工作者可能偏文科会比较正常一些、但是对于那些比如说什么高精尖的什么计算机呀、或者说是一些什么化学呀 科研类的 科研类的、对，然后那可能理科工作者会更有优势吧，对，然后但是其实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我都觉得其实大家一定是要有那个逻辑思维、这个逻辑思维其实是可能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具备的、 职场之本， 对，我反正我现在觉得逻辑思维有点跟这个情商也有点挂钩， 没错，就是你有的时候表达一件事情、如果你思路够清晰的话、它就是一个零成本的一次沟通，如果 这个思路不够清晰，那可能带来的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沟通成本。 是， 这个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成本。 是， 所以也是要考量的一个伎俩。因为就是我们特别信奉一句话嘛，所谓对牛弹琴，但是我更信奉的就是少奇副主席曾经说过的，对牛弹琴不是牛的问题，是弹琴的人的问题。 哦，明白。 你明知道是牛，你还对他弹琴，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成为一种这个相互的一个作用力。 嗯， 这个可能也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一个约束 是 和智能，在我看来啊。那刚才博文也说到了自己在大公司的这个有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历。 嗯， 那是待了多久？ 我前前后后一共待了6年半。 六年半。 嗯， 那你觉得在大公司里面给你最大的一个体会？ 应该有几点吧，不多。反正第一呢，就是最大的体会是系统完整性，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个完整的培训过程的，所以会让你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制度啊还有你的思维理念在思考方式上面是比较有逻辑性且完整的。 嗯，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对于工作效率和时间管理的这个能力是提高的很快的。 嗯， 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对于一些人际关系的处理啊，然后一些情商的应用啊，有极大的拓展了情商应用的那个场景。 嗯， 对。 嗯， 其实小公司相对来说，你的人际关系相对处理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对，就是大公司因为它的这个体制相对比较完备， 是， 所以呢，它其实对这个人才的这种选拔也是相对中规中矩。 是， 但是小公司它可能更开放、更多元一些，它也无所谓那一种相对复杂的职场的这种生存之道。 是， 但是可能很多人就在想，小公司会不会因为大家的这个目的性很强？ 嗯 啊，因为我知道，比如我磕下这个项目之后，我就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或者加薪或者晋升的机会。 嗯， 所以会不会相对来说，他的这个人际交往这个心理上会更复杂？ 您是指的是说可能更有功利性一些吗？ 没错。 嗯，我觉得还好。其实这个有点像刚才您说的那对牛弹琴，就是说还得看那个那人到，就是说咱们说管理者是他怎么制定的这个 KPI 吧。 嗯， 对。如果说一个好的管理者的话，他会在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同时去增强团队的稳定及团结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各方面这个还是得看这个领导者。 嗯， 我们公司反正有一个座右铭吧，就是一切的问题都是这个 leader 的问题，一切问题都是领导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比较崇尚，因为我们公司自己有自己的文化，因为我可能在外企相对来说待的时间也比较久了。 嗯， 所以我比较崇尚这个公平，这个尊重和团结。 嗯， 对。所以这个六字呢是我们公司的文化。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基本上不会出现您刚才说的这种现象。 嗯， 当然在不同的部门这种类似的现象的体现程度也不一样。 嗯， 比如说在销售部门，那就需要大家有这种非常 斗志。 对对对对，那销售部门总不能像怎么说呢，就是客服部门似的，就是这种完全的管理，就是完全的服务意识，是吧？ 嗯， 所以说其实不同的部门加在同一个这个事情上面的体现可能也不一样。 嗯， 啊，领导的要求也不一样。 嗯， 对。 在大公司待了六年，后来是直接去了小公司，还是因为创业自己出来？ 我待了六年半之后，然后就选择了自己的创业。 嗯， 然后我除了新上现在这份创业以外，之前还有一份创业。 嗯， 但只不过就是之前的那份创业呢，可能更偏线下的一些生态。 嗯， 然后呢，新上呢是更偏线上的一些布局。 嗯， 所以还不是特别一样。上一份创业是2011年的10月份开始的。 嗯， 对，然后做了三年。 嗯， 然后后来其实上一份创业跟现在这份创业呢也有连续性。 嗯， 然后也有一些转型吧，算是。 嗯， 所以在2014年的年底，2015年的年初，我们开始筹划做新上这个项目。 嗯， 基本上我就是这三段吧。 嗯， 就是工作经历。 对， 嗯， 等于其实从大公司出来之后，进入所谓的小公司，就是自己打造的一片天地。 嗯， 你现在来说，你这个公司，你觉得在哪方面，在你看来是小公司？ 首先。说实话，就是在最重要的是，在你公司的早期的时候，你可能只有十几个人的时候， 那可能你不一定能够招到你特别称心如意的那些人， 嗯， 就是你觉得说所有都是什么986啊、211啊什么之类的，对吧？那可能不能说完全按照社会标准的极其优秀的那些人，但随着公司的这个发展壮大吧，其实你会发现人才越来越优秀的人才的涌入，其实这个是从小公司变革大公司的一个必经之路，或者说一个比较明显的，另外呢，就是在小公司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各种资源，除了人力资源以外，你的财务资源啊，还有你的这个社会资源啊，其实都挺有限的，尤其是那个时候刚刚出来创业的时候，所以这个也是小公司的跟大公司比，因为你出去的话。你跟人家说你是做什么的，然后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儿？我们公司现在这个两个字儿的名儿，新上这两个字儿，说实话记忆度还比较高。我原来那个公司呢，记忆度也不是很高，甚至说好像相同或相似的名字还特别多，所以就让他的记忆度更低的情况下，人家就也没听说过。那其实对你的信任度啊，愿意跟你去打开第一次交易和这种合作的这种可能性就很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小公司的一个劣势。但确实小公司跟大公司比呢，我觉得最大的感觉啊，就我从大公司后来创业，最大的感觉就是第一大感觉就是我终于 freedom 了，就是我终于自由了那种感觉。对，就是可能不会再受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 不用打卡了。 倒其实我不是特别在意物理属性的那些东西，是因为你会感觉说你可能有机会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自己认为更有发展前途的，甚至是有一些更有社会意义的，就是能够满足更多人需求的一些事情。这个可能是从大公司出来的第一大感觉。但是其实心里的那种自律性，其实我觉得是不应该发生任何改变的。从始至终贯穿的其实是自我的这种自律。我平时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我也有说，他们也问我说，那您平时这么忙，每天睡几个小时什么的，我说我基本上可能5个小时左右吧。然后说那也应该没有什么所谓的生活了吧。我说我一周我原来是一周可能有5次健身，现在一周7次就是每天都练。除了像昨天晚上我是发烧然后吃了点退烧药，紧急今天过来了，今天现在好多了。对，以外基本上我是天天练的。所以其实像这种自律性其实是从大公司进行培养的，但是其实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因为它是会跟你生活一辈子的。我一直在小公司跟我的员工一直在说哈，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小公司，可能在阶段性我们需要去降低一部分的我们的要求，而对于好的事情的向往就降低我们的标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就觉得那这样就可以了。就是长此久往就觉得说这样就可以了，就反而降低标准。其实是应该自己明白说在这个阶段性我可能要更接地气儿一些，更调整一些，但是当你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应该提高标准。 对， 所以我刚才讲的几个呢，其实是我在小公司的一些感受，也贯穿了说其实大公司对我做小公司的帮助吧。 对，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公司给你带来的一个影响。 是， 就是未来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到另外一个职场，这种影响是很深远的。 是，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会特别在意，比如说HR 他就会特别在意我来应聘的这个人他之前的从业经历。 是， 因为一个大公司的可能培养出来的一个人，他的一个职场体系是生态是完整的。那如果之前在一个没有规模或者是相对来说各种体制不太完善的这种小公司，可能对一个人才的这个塑造并不是很有好处。 是， 所以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一起聊的是大公司和小公司在同时给你发来邀请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19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日，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化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屏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这档广播节目。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方式，在 FM 搜索982，或者是 AM 搜索927，我想一下啊 ，FM982，AM927，没错，都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如果大家错过了这期节目也没关系，在线下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职场有高招，会有我们这期节目的回听和回放。今天我们聊的是大公司和小公司，同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就是同时给你发来邀请，你会选择哪样的公司？那也希望大家跟我们畅所欲言。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一位新朋友，很漂亮的北京女孩，新上创始人兼 CEO 董博文，长得很江南女子，但聊起天来就是北京姑娘那种飒劲儿，是拦都拦不住。今天呢，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听到了博文，他自己有非常优质的一个大公司的从业的经历，但是呢，即便如此，他还是在6年半之后选择了自己出来创业。所以我觉得也可能给收音机前很多青年朋友，通过他的经历来更多的一些启发。我们也不求给大家做一些说教类的内容，只是通过我们的谈资，我们的聊天来告诉大家一些内容，可能能特别好的帮助各位在职场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规划。所以刚才博文你也说到了自己在大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从业经历，然后自己现在自己来做这个小公司，大公司的一些优质的东西被你吸纳过来，然后你也会把它贯穿成你现在公司的一个企业文化。 是， 其实我特别好奇，因为我从大学毕业，我跟你的经历很像，也是无 缝链接。 嗯， 我是大四考到了我们山西台，就是地方台，一直做广播主持人，做到现在，没有什么长进，一直在做这一行。所以其实在大的体制内，在我们叫体制内，就是一个大的相对安全的环境当中，人是很容易被消磨掉一些东西的。我不知道在你当时有那么好的一个这个工作履历，这么一个经历的话，会不会在这六年半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迷失，或者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其实应该说六年半的工作经历里面，有那么一两段吧，的时候会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嗯， 这种感觉通常都来自于比较闲的时候。 哦， 对，因为有的时候外企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讲究工作效率的地方。那如果你的工作效率相对高，那可能对于一些并不难处理的事情很快就结束了的话，确实那个老板也不会说盯着你说啊，你一定要多余额外的说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对吧？那所以其实有一部分确实是当工作量比较少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点虚度青春。 嗯， 确实我有一份工作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就离职了，然后换到另一份每天要晚上加班到12点的工作。当时会觉得说不想浪费时间吧。就是我其实一直这个习惯或者说这个喜好一直保留到现在。就是我对时间的这种叫什么珍惜性吧，应该说确实是强于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对， 就是你比较在意自己的时间。 是 就是当时在大公司唯一有过的这种困顿，就是觉得没事可做。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是因为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就到了一定的程度，还是说领导并没有给你委以什么样的重任？ 我觉得都有。就是第一呢，就是发展路径并不是非常的明确。然后呢，现有的岗位职责下，你的所谓的工作内容又不是很复杂，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和甚至说叫简单。然后另外呢，就是领导因为你年轻嘛，所以领导其实也没有办法去特别过好，就是说比较好的去发掘你的优势或者你的特点。而且说实话，在大公司呢，大家都是比较循规蹈矩的，并不会就你自身的一些特点去做相应的挖掘。换句话说就是你不行还有别人可以。这个大公司向来都是这样嘛，就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叫。但是在小公司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希望你是全活。咱说那个相对来说呢，他希望说你所有的技能都可以做， 对，复合型人才 是啊。所以就是这可能也是大公司跟小公司的区别。所以在你现有的岗位职责下，你的技能能够达到充分的满足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发掘你第二技能或者更多的技能的这么一个动力。所以你自然而然有些工作也就不会的特别因为老板如果不是特别愿意说啊让你试试这个让你试试那个的话，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所以其实在大公司它是一个条框的约束之下，每个人呢都是在规范自己的行为啊，不管是你的工作能力还是行为，就是你知道，就是刚才你讲的一个萝卜一个坑， 是 我除非是等那个萝卜拔走了之后我才有机会跳到那个坑里面。 是， 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容易消磨一个人的这个职场斗志。 是，我认为是。 这个我也特别有这个感触。你知道我自己做媒体这行，我曾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记者调查。就是这种负面调查。那段经历在我看来虽然并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呢那段是我生命当中我目前为止我视为特别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在你一个平淡无奇没有任何争议，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主持完节目明天我依然会这样，就是不管它是精彩的还是不精彩的，一切都在我的这个掌握当中。它是没有任何的惊奇的。不会给你带来任何惊喜。但是你知道做了那一段时间的这个记者经历之后，你每天都要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包括和一个地方的一个小沙霸去打交道。就是他的那种威胁，就是 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那种威胁，对你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嗯、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你才会发现哦，其实我想要的是什么？ 嗯， 这些东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嗯、 但是它一定会通过你的努力去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 嗯、 你会非常有斗志。 嗯， 所以你知道我会特别愿意在我现有的条件之下去接受一些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在大公司也好，在体制内也好，你唯一可以去做的。 嗯， 去给自己来不断充电的这么一个机会。 是， 但是可能更多的人没有这样的机会。 嗯， 那你觉得你在大公司六年半的这种经历有没有可以给大家一些经验分享，就是怎么样来度过那个疲软期？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第一呢，可能我们还是要自己寻找一些机会。 嗯， 这个机会呢可能要分内部和外部的。 嗯， 就是内部的话呢，其实可能还是需要你的沟通能力比较强， 嗯、 就是说愿意主动沟通，因为、 嗯、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人愿意拒绝一个说愿意自己主动上进的人。 嗯， 大家还是说比较向往好的东西的。 嗯， 对。第二呢，就是外部沟通的话，可能要多参加一些所谓的行业聚会啊， 嗯、 然后呢，获取一些新鲜的这些养分， 嗯， 然后呢，能够确实是补充你在工作以内，就是工作以内，就是工作的范畴之内无法带予你的一些、 嗯、 这个精彩吧、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大公司，因为你相对来说你的时间的可支配性还是比较高的， 嗯 啊，你是可以相对比较能看得到，说你今天做什么，明天还可以做什么。 嗯、 但是在小公司，你可能真的是没有可太多支配的时间， 嗯、 都是、嗯、等你刚上班的时候，其实就是各种 KPI 啊、OKR 啊、 嗯， 对。然后你等做到领导的时候，基本上你都是被别人支配的，对。所以那个。我觉得大公司整体来讲，在你时间可调配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增加一些内部和外部的这个养分的寻找， 嗯、 自己的自驱力的寻找。 嗯， 另外呢，其实我倒可能不是这个话题，我倒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其实大公司给你的一些打击， 嗯， 可能更是能够让你整个当生命当中都会，怎么说，有留下一个很重要的浓墨一彩。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概念， 嗯、 就是说，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 嗯、 我在上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的时候， 嗯， 当时呢，我在一个外企，我同一天有两次写邮件，英文邮件，不写那个抬头，不写那个英文邮件的名字，抬头。然后我老板当时跟我坐的距离大概也就十米，可能都没有。 嗯、 就是其实我坐他门口，他坐一个办公室里嘛。 嗯、 然后呢，他也不会出来说，说 Tracy 那个你怎么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像一般很多小公司的老板可能就直接告诉你了啊， 嗯、 说你这个做的不对或者怎么样。 嗯、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给我写了封邮件，英文邮件 啊、 嗯、说 Tracy 说，今天已经是你第二次写邮件没有抬头了。 嗯， 我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生。 嗯， 我说实话，经历了那次就是之后，我目前为止应该是在我可记忆的范畴之内， 嗯、 从再没有出现过说 那样的错误， 写邮件不写抬头。 嗯， 所以其实很多、大公司给你的这种，我特别感谢我那个老板。 嗯、 虽然说我确实因为我当时的一些类似的问题啊， 嗯、 就是我很马虎， 嗯、 因为我您也看出来，我其实是比较给 心直口快的 一个姑娘，对对对，比较大。 嗯， 大大咧咧的，对，粗线条的，对、 嗯。 然后因为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我那次被延长了试用期 啊、 当时还真是小鹿乱撞，各种想，哎呀，我这不会第一份工作试用期都过不了吧？ 嗯。 然后当然后面是顺利的解决了哈、 嗯， 但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 learning， 就是很大的一个教训吧。我觉得说，其实这部分的教训，其实对我后续在职场的发展，不管是自己做， 嗯， 还是你在大公司的发展，其实总归来讲， 想，你都是要为别人创造价值。 嗯， 很大的启发，我觉得。 对，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这个博文的这个经历是特别能说明问题，这也是大公司和一个小公司在管理方式上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是。 就刚才你在强调的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距离，就是在我们看来你完全可以走出来跟我说这件事情，或者你把我叫进来。 是。 但是我在想，如果是他走出来或者叫进去跟你说这件事情，远没有给你写一封邮件这个力度冲击来的 大，刻骨铭心。 就是写邮件这个事情就让他，你会觉得这个事儿很正式。 是。 它是一种一个大企业规范的一种表现。 是。 而你并没有把这个规范做得很好。 是。 所以它成了你刻骨铭心的一个职场经历。 是。 那你会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去要求你的下属吗？就是我不管你能力高与低，我会很在意你的沟通细节。 我可能不会用写邮件的方式，但是其实我对于自己的下属的整体的逻辑完整性要求比较高，因为 我发现你特别在意沟通这件事情 啊。是。就是 你是受过这样的伤吗？ 其实也不是，是因为我本源来讲，是因为我特别重视时间的效率。所以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特别重视时间。这个换句话说，我特别不愿意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特别不愿意在沟通上浪费时间。所以我比较喜欢的是能够用比较好的语言的艺术，能够很快的表达你想表达的意思。而且我认为越简单的表达方式越能体现你对一件事情的领悟力是比较深刻的。 就是要不要，就是能不能判断他是很自信的一个人。 是。 对对对。 是。如果说你特别啰嗦，然后说了一大堆才把这件事儿说明白，那就说明其实整个过程当中你对这件事儿的精华精髓部分的提炼并不做得并不好，或者换句话说，你对这件事儿的理解并不深刻， 就是心里本身就没数 啊。对，是。 所以你，我特别理解，就是博文一直在强调的这个沟通，就是你把时间看得很重要。 是。 沟通又是一个企业很在意的一个成本。 是。 所以刚才说了，在大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会影响到你自己未来的这个职场。而且在整个我们的聊天过程当中，我发现确实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姑娘，就是大家很难，你看一直播的听众可以看，你说我刚才一直在看我们的镜头，就是如此精致的一个姑娘啊，然后呢，她的这个玲珑的外表之下，居然藏着那么一颗粗线条的一颗心脏，是让我很难理解的。但是能跟你的这聊天，你的谈吐能看得出来，可能就是这种疾风疾雨的这种办事风格。 是。 我们说一，今天就跟我说一，明天说二，你就不要再说三，也不要再提一的事情。 是。 我在想，现在作为创业者，你这个可能是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你不拖泥带水，会给企业更好的通过你的方式提高效益。但是在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企业，这种庞杂的这种体制内，你的这种办事风格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利的东西？ 我觉得整体上来还好。因为我虽然说可能速度比较快哈，但是那个我比较崇尚说有足够的这种尊重。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原来的工作的这个职场，在原来的这个外企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注重的是每个细节相对来说做到让别人很舒服。所以这件事儿呢我又相对来说比较重视，所以整体来讲我虽然可能速度会比较快，但是呢我可能不是会特别让人不舒服。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大公司的话，其实我应该整体来讲应该也不是很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很受人讨厌吧，我觉得。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厘清一个概念，就是在大公司更多的是看你做事。 是。 那在小公司更多的看你做人。 我觉得是。 尤其是你自己做这个创业型公司，你可能也会在这个上面比较有深刻的这种理解。那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你自己的经历，现在你也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了，又是创始人，又是 CEO。你现在选拔你的员工，或者说你任用一个员工的时候， 会不会看重他这个曾经在大公司还是小公司的这种经历？ 原则上来讲，其实我比较喜欢是希望吧，应该说，有兼具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工作经验。然后呢，我比较希望的顺序可能是先去大公司，后面去小公司。像我一样的顺序，这个顺序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可能确实，不是说因为我是这样的顺序，我就觉得这样的顺序是对的。是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有两件事对你的影响比较大。第一件事呢，就是你的原生家庭。这个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办法摆脱你原生家庭给你造成的一些影响。第二呢，就是你在初入职场或者叫学生时代结束后的第一份工作。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你职场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啊，那原生家庭是给你一些人生价值观形成塑造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你的第一份工作就会造成说你的办事习惯是不是相对比较的严谨，比较的守规矩，比较的，我们说的高大上并不是不接地气儿的感觉，是说比较的自律。其实您看我是相对来说比较粗线条，但是我在公司里面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就是第一呢，我是一个因为我时间观念很强，所以呢他们公司的人都管我叫董小姐哈。就是董小姐给的这个叫什么最后的通牒时间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相对来说其实我对有些细节的把握还是比较的看重的。对，我的严谨心相对强一些，虽然说可能粗线条是指的一些可能我认为不太重要的事情。因为我的大脑呢基本上一直在筛优先级。就我认为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呢，那我可能就会相对的粗线条。那比如说生活当中，我觉得生活的叫什么有趣啊，那不是本身就是应该粗线条造成的吗？对吧？然后那个，但是工作当中，那它数字化的东西可能需要严谨一些。那如果是一些营销啊，就是理念，就是概念上的一些东西的话，其实反而应该天马行空一些。所以我可能对于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归功于说我对于什么事情是怎么样看待的。这东西还是逻辑性， 就是分门别类， 是 啊，就是知人善任啊。我不会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要求我的员工， 是 而是看你所处的这个位置， 是 啊，你在我这个工作当中你的分工是什么， 是 啊，所以你自己首先是有很强的逻辑性的。你也会用这样的这个标准去要求你的员工，就是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岗位，你都要有适合这个岗位的一个职业的素养。 是，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很多，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创业公司的这个老板，这也是他们比较困惑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当下确实是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很多在校的学生恨不得都已经创业了。 是， 就是我去怎么招贤纳士到我的麾下来为我服务？那通常我们能招来人就不错了，你更何况是人才？所以你这把这个整个的一个筛选过程其实是对一个公司的一个高管的一个特别高的一个要求。 是， 所以在整个筛下来之后，你有没有在现在虽然你是一个小公司，但你会拿当年你大公司的那个标准去要求你所有的员工？ 我会有。就是我会在有些事情上要求是非常大公司标准的。 比如说 刚才我说的时间节点，我们叫 deadline 啊，就是说肯定是董小姐的 deadline 是绝对谁都不敢 miss 掉的啊。就是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公司是每周六交周报，所以那个我经常是周六，我跟他们规定的是周六的时候一定要给我写一下周报，因为周日的时候呢我需要几个小时的看，看完之后我要给全员写我自己的周报，我是给全员写自己周报的，所以说希望能周六的时候给我发周报。我呢就没有再规定周六几点发，我就说你周六一定要发。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情况，就是每次周六晚上董小姐睡觉之前永远收不到周报，但是我睁眼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周报。 就是你没有 用这种方式去给大家特别明确的限定，但是反而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管理方式， 是 让他们就是不怒自威的一种管理方式。 我觉得就是我挺感谢大家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说在小公司的工作呢，我为什么要崇尚这种团结、尊重和公平呢？其实我一直觉得与生俱来的说没有任何人欠你什么，所以呢我很感激大家在走在一起，我也很感激大家通过这些事情的表现给我带来的一些尊重，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吧，并不是说这是一个说你今天一定要我要你不发我就要扣钱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可能我一直的工作方式方法并不是那种特别用叫什么土豪方式的，对， 不是简单粗暴的， 对对对，我还是比较喜欢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的和相互大家能够同理心比较强的尊重一点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管理者的一个品质啊，就是对于很多职场新人来说，这样的公司和这样的 leader 也是可遇不可求，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就是我在初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我当时遇到的第一位我的领导，在我看来这个领导他的办事风格他可能对你未来会有一个特别深远的影响， 是， 所以那位领导呢到现在他给我的一些这个职场当中的一些启发我一直在沿用，就当时他是一样的管理方式，就是他不会特别要求你去约束你的一些你的想法，然后用一个条条框框东西来约束你的行为能力，他只是告诉你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 是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这样的一个职场修正方式就让你知道他对你是有尊重的，并不说你是我招来的小孩， 对， 你就一切都要听我的， 是， 那这种职场方式我一直就是管理方式我一直沿用到我自己有了自己的团队，我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告诉他们，然后直到有一天就是我曾经带过的实习生，当时在台里带过实习生，那个孩子去到了另外一家比我的那个媒体更高一级的媒体，然后他就说高丽老师非常感谢您那段时间对我的这个帮助，因为他到了一个更高的媒体之后，他发现就是原来给他的一些要求也好，或者对他的一些这个职场的所谓的帮助和学习也好，让他在新的职场当中很受益，然后呢他也结交了更多的这样的朋友，因为你的职场能力很强，因为你没有对别人过高的要求，你只拿事情来说事儿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职业状态， 是， 所以我觉得你对员工的这种方式我也是很赞赏的，而且有点像张勇，就是海底捞的张勇那种，就是我更人性，你是我会怎么样，我是你我又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高级的管理艺术。那今天节目呢也渐渐尾声了啊，今天跟博文聊得特别的投缘也特别的开心，最后呢还是想让博文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关于大公司小公司，如果说大家决定了就是去大公司的话，你会给大家有什么样的经验一些支招，然后如果去小公司你又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刚初入职场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可以选择一家大公司，那来训练一下自己的这种比较完整的这种职场的素养，对，然后呢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大公司的工作经验，并且积累了比较完整的职场素养之后呢，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话还是一定要去一下小公司，去感受一下小公司给你带来的这种冲击热情和必须要求你八面玲珑的这种职场环境，对，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你在一个月之内学到在大公司一年的这种成长的这个知识和这给你一年的这种成长机会，那在大公司呢，如果大家需要注意的话，可能就是需要注意学习这种先进的管理方式，并且呢和 这种在职场沟通的技能，我觉得这个沟通技能是在大公司要培养的。那在小公司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争取更多的锻炼实践的机会，哪怕你失败了。我一直比较崇尚的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像新上这样的创业公司来讲，我一直跟我们的同事说，我说我不能保证说所有的创业公司都能像阿里巴巴那么成功，但是我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给你们有一些得到。这些得到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我可实现的范围之内去给你们一些犯错的机会。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小公司应该说可以给到大家的一种养分吧。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建议吧。 好，非常感谢博文啊。我觉得博文不管今天是讲他自己的经历还是他的观点，都给我们一些非常直给的就这么一些在我们来看是职场建议。而且呢我们也特别想用博文他的这个经历也作为我们今天职场有高招最后一个总结，因为也是我个人对事物的一个看待的一个座右铭，就是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但是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是， 我们也希望呢这一期节目和我们职场有高招的每一期节目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借鉴，可以对大家的职场也好创业也好有帮助。我们再次感谢新上创始人兼 CEO 董博文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不一样的董小姐， 谢谢。 所以也希望有机会博文能再次做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 谢谢高丽姐。 也再次提醒博文啊，我们导播间有一个 POS 机一会儿把这期广告费刷一下好吗？ 没带卡呀，现在都已经无卡支付了。 那就直接扫我的二维码。再次感谢波恩，感谢各位收听节目《职场有高招》，明天见。 好，拜拜。